成功已为您打开 FM 98.2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圈子不太

在每一个早上，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倾注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，哼着喧嚣过往，轻轻唱，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。 受伤，不畏肮脏，不惧荒唐，偶尔的彷徨，多了你的闪亮，让青春再发烫，闪烁炙热的光芒。望着海平面初升的太阳，映红你的脸庞，沙滩上我们赤脚追逐月光，写着我们故事叫荒唐。会不会有一束光照亮了迷茫，黑夜盛开灿烂的星光，会不会有一道伤划破了绝望，重生炙热的希望，我不会再彷徨，有你在身旁。看满天繁星闪烁，好想你对我诉说， 好想你对我诉说， 看似平凡的角色， 看似平凡的角色， 只要内心还火热，就有光芒折射。

们哭得再惋惜也是不关己，我们也会学会适应感情中再参与。啊，让我们再看一眼彼此的眼睛，趁其他人泪暗加情绪，留个枕边像回忆掩饰背影，拜托眼泪珍惜，别让它突然不忍心别让